欢迎嚟到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系末日。 今日2024年12月2号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Black Friday 之后，仲系日本仲嚟紧嘅，美国完咗，日本我而家仲喺度刮紧嘢。 唔系，而家变咗 Black Friday week 噶啦，已经系同呢个系佢哋系黐跟到咧，由11月11号开始一路杀到去感恩节。 入边嗱，所以双十一咧就是、日本就系、是、中国嘅光棍节啊嘛，嘅光棍节就做完之后就一路开始就咩提早 Black Friday 先，跟住先行预约，然后一路杀到十月头嘅。 商人冇祖国，有消费节佢一定会搞出嚟，不过唔紧要啦，我哋翻正题啦。 OK， 首先一单富民，咁就一个老牌星优崛孙子，咁就引只小灵精嘅星优89岁啦。引只小灵精而家都冇人记得嘅，因为佢喺藤子不二雄作品里面属于比较冇人气嘅。 又唔系啊，不过我哋细个嘅听嘅系粤配音版，所以系听嘅唔系佢咁解嘅啫。 应该咁讲，喺藤子不二雄嘅作品里面咧。最人气一定是叮当的啦，跟住 Q 太郎，即是我当两个加埋啊。然后相对来讲，神奇小子同忍者小人，这位是相对讲比较少人记得的。即是你提起这两藤子不二雄呢，大家会记得就是一叮当啦，二就是 Q 太郎。这两套呢， 他都是 Q 太郎啦。 这套呢就是大家会比较，即是你要比较是真藤子 fans 先会记得咯。不会特登提到的，这套是。 虽然一般讲 Q 太郎的声优通常不是指他，不过他也有配过 Q 太郎的，这样啦。 那就89岁了，安息啦。好啦，跟着又有新番速报，经典推理小说推理要在晚餐后就2025年动画化。 这套东西呢，当年是曾经几红下，那时是没有想到他十几年之后突然间又拿出来动画化。 因为这类嘢通常都是剧化居多的。 当年咪2010年出书啊嘛，2011年就剧化咗咯，隔咗十几年，我谂佢系谂唔到有咩好出啦。当年仲有套咁嘅嘢，当年日剧化咗，但系未动画化，咁咪攞出嚟咯。 推理小说大国嘅日本嚟讲，其实真系更够记，大家会记得佢呢套嘢，其实算好嘢噶啦。 佢当年系几突破噶，因为嗰个年代讲紧推理小说一定系嗰啲死人冧楼啊，冇死翻十个八个都唔啱数嗰啲噶嘛。 咁系未必嘅，但系 咁当年啊，而家就梗系唔系啦，而家梗系，但系当年 咪泽瑞信啊嘛。 佢因为其中一套令到大家觉得啊系、哦、推理小说可以唔系要死人冧楼噶，即系你知两大东京双杀嘅啦。 因为应该就系少年系嘅推理小说一定系死三个人嘅，至少唔系冇咁衰啦，柯南系未必死。三个人嘅，但一般嚟讲一定死人，而且四小写一个以上嘅。 柯南就可以系单飞嘅，咁其实金田一短片都可以单飞嘅，但系即系好似唔死个人，好似算唔上啊嘛。 唔同嘅，因为金田一耕助最经典嗰几套作品，例如话系 都系杀人事件啊嘛。 今日耕助啊。本陣除了本陣是一個人之外，你就最有名的白毛村啊、玉門島啊，我記得四親是屬咩？三件、八件，哇！佬數係你識唔識咁多啊，大佬？所以佢教今年一就唔死三個人唔算數嘅啫。 咁啊，講到今年一，順便講埋啦，今年一37歲。完咗大爆雷 系啦，呢个咧就系既然都唔争再讲埋啦。咁咧就今年一就系中原系好夹硬嚟，即系完全系同中原扯唔埋啦。但系呢个收视系我系接受嘅 ，OK 嘅。 我好难接受佢结局突然间爆咗一大惨出嚟。虽然调翻转讲咧，佢呢个结局比较接近金田一作为一个后传啦，应该有嘅局面系咁样，但佢前边完全唔似 系咯，咪咗。 咁样 嘅，前面就完全扯唔翻嚟咯， 毫无铺排，突然丢个新设定出嚟，喺结局丢个新设定出嚟。 嗱，呢个设定系好合情合理嘅，咁就 系其实系合情合理嘅。但系 嗱，最简单嗰句啦，就系美雪37岁，如果佢同阿一冇名冇份，佢神早俾佢老母逼佢搵第二个啦，一定结咗婚。但你话搬出嚟住，咪话因为阿美雪周围飞嚟飞去，跟住一方面工作搬咗一世公寓，喂呢、這个讲唔通嘅，呢、這个系夹硬啦，睇我夹硬嚟，跟住就佢话唔推你嗰又更加夹硬嚟，但算啦，唉费事啦呢度。 嗰边咧就即系如果你系唔讲冇咗前边今年一前面37岁，前边一切直接一嚟就嚟个后转，直接讲佢哦37岁，然后就而家呢个样，直接博结局啊，冇前边嗰集都唔可以，唔知可唔可以叫推理嘅故事啦。 冇咗嗰集咧，其实 O K 噶，中间都偶不然会提及佢啊金田一佢同犯罪相关嘅嘢噶嘛， 咪咯， 即系佢都有时啊系咪我女人咗边个咧？即系佢有时都会有啲咁嘅思想，又或者系啊，其实系咪我见得太多杀人犯啦？咁我自己都有啲咩影响啦？嗰啲佢其实佢有啲咁咩嘅嘢嘅。好唔好就另一回事啦，即系自从阿换走咗之后，阿佐藤真系，唉， 千住声远啲嘢真系， 唔好话你唔识写推理故事，之前都系靠抄噶啦，算啦，唔紧，大家唔系 OK 啊，你连故事都唔捻识写咯，老老实实，你咁样博法嘅话就系、是，不过算啦，咁啊，我谂大把都放弃咗佢噶啦。 就嗰句，算够数啦。 我睇咗五话，我又收 Q 咗，我收 Q 埋咗嘅，我好少斩作品嘅。 keep 叫做咩啊？有咪睇咯，嗰只咯。唉、算唔理佢。好啦，跟住咧就系、是、都几大新闻嘅，喺班大朋友之间，咁咧就差唔多时间噶啦。咁光美就宣布新下期新作，一月啊嘛。 第22部作品啦吓。 系啦，咁今年嘅光美嘅副题就系 Kimito Idol Prequel 啊，你和偶像的。嗰支美少女 终于搞过，终于搞偶像了。 系啦，追向 I Catch 投降啦。嗱，很多人就拿佢同偶大啊 Love Life 比，冇啊，完全唔系啊，两个 market 唔同嘅、偶大啊，偶大咧就俾班怪叔叔嘅 ，Love Life 咧就俾怪姐姐嘅。而咧 I Catch 原来就 P Q 咧就专打班幼女嘅，即系嗰啲中学生啊、小学生嗰批嘅。 你提 I 猫或者提 Love Life 咧，好明显即系话佢唔识。或者唔知道，甚至你脑入边冇呢样，冇 I Catch 之类嗰啲女儿向嘅偶像动画，唔好意思啊，嗰啲先系始祖嚟噶，喺 I 妈未出世之前咧，讲偶像动画咧就系俾细路女睇噶啦。 同埋就系呢个 market 里面嘅所谓偶像动画咧，嗱最幼稚嗰批，即系叫小学高年级至到国中咧，一直睇 I 妈同埋I Catch 两个嘅市场嚟嘅，呢样打生打死噶啦。咁而家 I Catch 稍微低翻啲，咁光咪 keep 之后都唔向到去边噶啦。跟住佢高中年代咧，就差唔多就全部过档，就七成以上咧就过档晒 Love Life， 有三成咧就过档咗偶大啊 Benji 嗰批。咁就再大一啲就另一个世界噶啦。即系话一直以来正面同光咪正面竞争就 I Catch 呢类嘢，呢类幼女向偶像动画噶嘛。咁好啦，而家你整偶像咯，大家会反应就系、是。哦，追投降啦！追去 I Catch， 追就人饮人嚟唱歌啊，又唱歌啦！ 即系又调翻转讲啦 ，PTQ 话佢到而家出咗廿套作品咯，都从来冇用过咁热门嘅题目咧，好明显当年系一路有心咁避开 I Catch， 而家避无可避咯。无论系投降又好，谂唔到嘢好又就好，喂，佢每一年谂主题，我都觉得佢系谂得好越嚟越痛苦，你唔觉嘅咩？ 又痛苦啦，话廿几集咯，你又唔嗱，你又唔敢话打斗，又唔敢话咧，谂下，你越卡越即系你嘅限制大，你人嘅变化嘅嘢越嚟越少，咁结果个走嚟走去，咪又系翻。其实今季 OK 嘅，今季至少我睇到而家，我觉得系竟然我睇到就42话都未斩，算好嘢噶啦。以光美嚟讲，我之前嗰几套光美，我睇唔到廿集就收咗皮啦。 即系调翻转啫嘛，你睇拉打都系噶，年年要谂个新题目，你嗰啲超级战队都系啊，年年要谂个新题目，真系好多时候有时会你会觉得佢谂无可谂。虽然超级战队就好少少啦，佢允许重复，即系你谂下佢玩咗几多次车，几多次好。 忍者几次啊？忍者、忍风战队、我忍者唔记得几次啦。 嗰几个热门嘅题目佢可以玩嚟玩去，但系另外嘅几档咧，好似有个默认嘅规矩咧，就系、是、咧。玩过嘅唔准再玩咁样噶嘛，咁喂越嚟越难谂题材咯。你仲要重点系你要帮啲细路女或者细路仔啦吓，要拜先得噶嘛。 光明已经好投期噶啦，有时啲乜嘢艳阳组嗰啲已经系你系乜嘢咧主题，不算够数嗰只嚟嘅啫，咁都系。 系啊，所以真系迟早嘅事嚟啊，佢打破翻呢个范例嘅迟早嘅事嚟嘅啫。 唔系啊，而家光美都可以走大人化，就而家大之前咧就成年美嗰套死人， 唔系之前咪有个大人嘅光美咯。 系啦、啊，但系嗰度咧就攻打当年睇战队组由小妹妹变咗怪姐姐喺怪婶婶嘅世代嘅，咁之下一年一月嗰套魔法使光美咧就系攻打啲怪叔叔嘅。咁好啦，咁呢个就跳开佢唔讲住，讲咗一啲先 都系动画化嚟嘅。 咁就 Google 嘅 Trump 个 logo 吉祥物花。 本来呢个应该系算系一个意外嚟嘅，佢当初系 Google 嗰边解说翻呢个 com 个四楷嘢，再加中间嗰嚿嘢个色指定啊，佢会有个指定色噶嘛，佢指定翻。咁但系佢用嘅系一个弧线，轻轻咁一条弧线去指示。本来冇乜嘢，突然间有一个人就话：，望起嚟好似佢有手有脚，即系个四条线啱啱好，好似有手有脚咁，咁好似一只小生物咁样。咁啊，当初系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啦？当初系喺 Twitter 都红嗰段时间嘅，咁网络 get 呢啲嘢好快快嚟快去噶啦。咁佢而家系认真地将佢攞出嚟，反正空本身系冇吉祥物噶嘛，咁佢咪整个吉祥物出嚟，即系佢加埋只手脚变成真系佢晓喐咁滞咯，咁咪将佢动画化咯。然后仲要揾阿郑板去配音，佢嗰种咧系日式吉祥物嗰种，仲要系俾细路仔睇嗰种日式吉祥物嗰种声咧，嗰种好 Q 好可爱嗰种声咧，即系系几配合嘅，因为佢本身个印象出嚟都系似一啲嗰啲角落生物啊，嗰啲咁嘅新兵拉丁嘅嘢嚟噶嘛，咁嘅就系、是、哇，你都逢之卖萌都几劲下，即系你听下把声啊，真系就算以上版嚟讲咧，都系逢之卖萌嗰只嚟嘅，咁样咯。 唔讨论上版问题。因为我对佢嘅配音嘅评价从来都唔系高嘅。好啦，跟住讲一单，其实我觉得系可以称上有少叫做咩七不思议传说嚟嘅，就系、是、Sony 就话佢部 PS2 总销量超过1.6亿部，系全球最畅销游戏主机。跟住大家第一反应就系、是、你停产咗几耐啊？你边个机边度嚟？仲可以买咁多部啊？ 重点系之前个数好似唔系呢个，半年前我哋好似有睇过噶。 点解每摆一段时间，因为又泵多1亿部出嚟嘅你？ 即系因为呢个数其实几有争议噶，即系大家都怀疑紧呢个数系有吹水成分噶。 根本督纯纯完全督水督数督嘅啫呢啲嘢。 即系你好难相信啦，佢半年前同你讲紧1.5亿 嘅。咪就系、是、你部机咁多年喺已经停产咗咁耐，你点可能喺呢段时间内呕督5000万部出嚟？喂，你边度话你唔系系你知唔好讲有冇人买？你都唔停，你都唔做咯。 就算你话库存啊嗰啲嘢，百万都好捻多啊，大佬你明唔明啊？即系有几多主机真系过咗百万就收工噶啦？净系呢半年嚟，同你讲多咗500万出嚟，几恐怖啊，大佬！即系 彻底地唔知点解系完全边度生出嚟嘅咧？喺个即系 当然好根据佢嘅讲法就系佢哋调整唔可以叫调整咯，重新调查翻啲计少咗嘅数。翻译到人话嘅话就是我哋发现有啲地方可以读大啲嘅数， 就系咯，屌即 系，因为有时咧，佢点样为之卖咗咧？唔系大家想象中咁直觉噶。对佢哋嚟讲咧，我哋发售咗俾批发商，我哋嘅计数出货量啊，可以咁样计啊嘛。因为你就做销售量嘅话咧，要么你就揾专门嘅统计嘅机构，但有边个仲统计机构可以统计到全地球嘅零售商？所以中间系有好多龙溜噶。咁计下，我哋可以崩大啲嘅数，1.5唔系好整齐，崩大啲啦，1.6咯。 即系有嗰、那个，即系就为咗唔好俾Switch 超前乜嘢咗出咗你班依仆街。 的确呢、這个 Switch 既然佢新嘅都已经讲咗会出，咁佢增势一定会减少，到底最终过唔过到 PS2 咧？其实都几悬念啊！ 冇可能过到，肯定过唔到。当你接紧时，佢就督多5000万出嚟噶啦。 即系芝诺的乌龟啊！物理学四大神兽。 呢个背后嚟嘅就系永远超唔到 Sony 上 PS， 因为当你跑到一定程度时 ，Sony 就唔知乜去到另一个程度啦。佢永远唔知边度变咗部机出嚟嘅。 咪即系芝诺的乌龟咯？呢、這个古希腊算系哲学， 啊、 本来系数学嚟，数字入边嘅一个概念，就系讲紧一个跑得好快嘅，我唔记得佢叫咩名啦。 阿基里斯同乌龟赛跑，咁阿基里斯永远跑唔过只乌龟，因为。当乌龟去 A 点，咁阿基里斯追到 A 点时，乌龟已经去到 B 点啦。当阿基里斯去到 B 点时，乌龟去到 C 点啦。咁永远追唔到嘛？呢个系个逻辑悖论嚟噶嘛？不过唔讨论佢，呢个唔够问题。呢个 Sony 嘅悖论嚟嘅 ，Sony 个悖论就唔系逻辑问题。 唔系呢个唔系叫悖论，叫阳谬。悖论系指中间会有互相矛盾。阳谬嘅意思就系睇起嚟好荒谬，但系系假嘅。因为好简单，大家如果你冇还费费俾阿 Sir 嘅话，就算系会考年代，你都要学极限数列嘅。即系呢个系一个收敛嘅数列嚟嘅，结论系一，即系二分一加四分一加八分一加十六分一加卅二分一路数落去啊，加，理论上系加到无限噶嘛，但系其实呢个系一个收敛嘅极限数列，最终嘅答案系一，即系咁当然啦，呢、这个系概念上嘅问题啦，就唔关呢个 PlayStation 事嘅，即系 PlayStation 呢个唔系概念嘅问题，呢个系唔老实嘅问题。 即係吹得就吹呢樣嘢呢，咁間間大部分都係咁㗎啦，就即係我可以吹我都會吹啦。咁順帶一提啦，呢、這個 Switch 截至目前 Switch 嘅銷售量係 1.4 亿，因為仲上緊嘅，所以係有機會追過去睇下，睇下到底佢係咪真係非常即係咁 Q 無恥啦，咁咪唔緊要啦。 咁啊， 好啦，咪講 Sweet 啦，就呢個禮拜同我哋冇太大關係，對某啲人嚟講好大關係 Sweet 嘅新聞。雖然我對嗰句老司機咧就通常唔會有喺事嘅，即係通常係啲萌新先會賴嘢嘅。咁啊，你見我用得之餘就知。是跟哪个地方有关的啦。 咁其实腾讯就收了中国版的 Nintendo Switch Online 的 server 皮。 所谓的国汉版啊。 但没人会在意，因为得那几十个 game 嘥鬼气啦。即上因为大家都全部买水货，即是外国 store, 没人买的东西就无谓讲啦。 即加加埋埋得几十只。 咪就是咯，唔知六七十只。 即当初出的时候大家有啲就哎我哋要爱国，我哋要买呢个国汉版乜乜七七。呢、这個韭菜總係俾人割嘅，即係你咁赤嘅赤頭，因為你明白中國嘅代理主機有邊部有好下場？小神遊已經係算係當中比較好少少噶啦。有冇大家有冇聽過小神遊？即係小神遊即係當年 Game Boy One 中國版本嗰、那個咧，相對還好少少，因為佢基本上係對外係開放嘅，即係你插外國版嘅帶落去咧係玩得喐嘅，即係、但係。后嗰啲咩国 Xbox 国行啊 ，PS4 国行啊，每一个叫国行嘅嘢，系每一步都濑嘢噶，包括近年少少嘅 Xbox 啊嗰啲嘢，我哋都新闻都有时都会提到啦，即系每一次都濑嘢噶，真系只有戇鳩嘅，即系唔知点样充分咁后脑，因为佢真系唔系话我哋而家要支持下我哋嘅呢方面嘅嘢，咁佢先会继续出去。只要系中国正式出版嘅嘢，就有个版号呢个墙冻咗喺面前。你只要有版号冻咗喺你面前，你八成嘅游戏你都玩唔到，系就算有人肯引入，你都出唔到，剩翻个两成，就仲要睇佢销售规模之如此类嘅嘢，系直情系有八成嘅嘢系出都出唔到，咁嘅情况下你玩条毛咩？所以聪明少少嘅都会走去搵水货啊，成嘅嘢，所以点解香港成 Q 日走一扎 Switch 啊，即系 Xbox 啊、PS 啊上去咧，就系因为佢哋要，佢哋需要啲咁嘅嘢嘛，虽然犯法嘅，理论上喺佢哋眼中，我哋都报过几次噶啦。是拉过唔少人噶啦，已经系，点解都要就系、是，如果我唔搞我哋，如果真系去买国行，价钱唔会平几多，平一少少，我印象中系，就系平嘅系因为供需问题啫，玩到嘅嘢少咁 Q 多，我宁愿开 VPN 用水货去玩外国游戏算够数，更加唔好讲以中国嘅玩家人口入边，喐啲都要最少2000蚊嘅一部主机，有几多人玩得起咧？即系300蚊都喺度掉掉一只 game 喺度掉烂帽啊！你谂下佢哋有几多人消费咧？系即系睇起嚟好似好大嘅游戏市场哦，几亿游戏网玩玩家，还你会买你先讲啦。即系呢个真系又多一个教训咯。每年历代年年都会有，即系江山自有人才出，不断地会有啲韭菜新嘅韭菜长出嚟，不断地俾人收割。即系虽然有个讲法就系话，因为腾讯佢会代理下一步。Switch 嘅新机，而 Switch 嘅新机为咗完全向下兼容咧，腾讯嗰套体系会完全唔用得，咁所以今样要斩咗佢。我只能讲，你腾讯买收翻嚟打手嚟啊！你收咗腾讯几多钱？讲，喂，即系呢咁戆鸠嘅理由都谂得出嚟，呢咁嘅雕盘侠都真系劲过阿胡锡进噶啦，大佬，即系咁都谂得出去完嘅呢个方，即系搞唔掂就搞唔捻掂啦。佢就算要出下一代代理啊，你都可以自己搞掂佢。之前你都一样自己搞个系统噶啦，你后屘咪一样系自己搞个系统咯，有乜问题啊？你甚至搞一个转换嘅一次个转翻，直接转翻去同世界接轨。如果你做得到的话，我而口肯定话你做唔到，因为法律嘅问题。只要系法律问题，你就死咗噶啦，冇得喐噶啦。咁佢而家就系话，所有网络相关嘅功能全部唔用得，包括网络认证同埋已经买咗嘅 game 嘅下载都冇。原本就喺你部机度嘅就冇问题，咁你就保佑你部国行机寿与天齐咯。如果唔系你坏 Q 咗要换机的时候，连个 save 都俾唔翻你啊！即系当不正常人应该唔会嘅。买咗国行嘅只能讲买个教训咯，日后识得买机要买翻正常版本、地球嘅版本咯。呢个中国或者地球以外嘅版本就算够数啦。你 啊，呢个入边呢个连中国都玩家都吐槽佢，唔好讲啦。 是啊，即是我的 fan 算是比较资深少少的 ACG 玩家咯，冇一个买过行，一个都冇， 傻， 真系一个都冇。 唔系点解佢收咁收咁轻松收皮就根本冇人要啊嗰笔。 系冇几多人濑嘢咯，就系就嗰啲唔识嗰啲啊，我哋要支持中国嘅行版。 傻啊！冇咪冇谂咩冇谂咩咁有咩啲人中国咁爱国，通常依到依情况之后咧，实所有都唔爱佢。 啊，唔系佢嘅讲法就系、是，如果我哋呢个中国版嘅游戏机有多人玩嘅话，第一就会可以引入多啲游戏，第二咧咁啊可以引入更加多嘅机种，诸如此类，即系做翻大个市场。因为呢样嘅同一个论述咧，喺繁体中文版或者系甚至成个中文版嘅游戏啊都有嘅。除了主机以外的游戏，即系 PC 啊嗰类都有嘅，都会有类似嘅咁嘅讲法嘅，理论上系可以成立嘅。即系，但系问题就系啱啱我讲噶，中国国行版主机及游戏最主要嘅问题唔在于市场规模，而在法律。你只要有版号限制，你申请版号，我唔可能为咗你中国唔知有几多嘅市场，你话就话有几亿啫，实际上唔系好多嘅啫嘛，而放弃全地球六七十亿市场噶嘛。即系我嘅，你要扣翻中国以外咁啊，你冇理由放弃五啊几亿嘅市场去就一个都唔知有几多嘅市场噶嘛。咁肯定就唔会受你中国去审，即系我要出两个版本，搞咁多嘢都唔止赚我几多钱，有几多人肯做呢？所以冇噶。好啦，咁啊讲腾讯啊，顺便讲埋佢单，本来都唔系好想提噶啦。老实讲，腾讯抄 game 咧，即系唔系新闻嚟噶，大佬边只红就抄边只噶咯。我觉得最新闻嘅部分咧就唔系腾讯抄 game， 即系佢只新嘅只荒野起源啦。望起嚟就似系方舟加地平线加 something like that 一大铲嘅嘢，铲埋一碟啦吓。即系呢样嘢咧，就基本上边只红咧，佢就会出边只嘅嘢噶啦。老 唔系，因为我一抄冇所谓嘅，就系好现实、好认真嘅。我一抄， 所以明明呢个唔系新闻嚟噶。 问题就 系最新闻嘅地方，竟然大家期待佢、啊。呢样先神奇喎、 啊，咁有句咯，唔系应该就系鬼佬会啲鬼佬鬼杀咁嘈，哇、哎！即系抄地平先啦，跟住即系日本走啦。咁之前抛抄 Pokemon 时，你班有话压制压咗。 我唔关呢样，其实我觉得大家会对佢有咩期待之类，就系因为佢抄嘅系地平线咧，其实一样大家好屌嘅地方，我哋都成日讲噶啦，就系讲紧你条女长成整个样子。即系既然你咁中意自己阉绑手绑脚，咁人哋整个版本出嚟唔阉嘅唔剩嘅，大家咪会有所期待咯。尤其是即系出完黑悟空之后，大家会觉得，呢个世界除咗呢个日韩之外，做国家系唔理 DEI 的，基本上唔理啦。 两个字吹啊！ 咁 抄你。 而最神奇嘅地方就系、是，理论上如果你只 game 俾人抄，你系会屌佢，可以 power 咁告佢，或者系唔理佢。但系佢最神奇嘅地方系 PlayStation， 因为地平线系 PlayStation 自己嘅嘛。佢走去同呢个《荒野起源》走去宣传，即系我鼓励一只游戏走去抄我嘅另外一只游戏。个画风好梦好奇幻， 系我都唔知佢，因为 成件事搞到好奇怪咯。 即系好简单就系老饮点解要告一抛咧？就系。你有咩？你走去你抄我啲嘢，走对家度打个对台。喂，而家就咩啊？ 都系我嘅。 有人专抄抄我嘢嘅，你打抄开人打翻自己对台。你依家咩公司嚟噶？ 即系 PlayStation、Sony 成个阵营啲政策几咁奇幻，大家都心中有数啦。即系不过嗱，咁啊调翻转讲就系、是，哦咁啊，如果你要呢个 DEI 平权嘅版本，我哋有地平线。哦，你要唔要嘅？即系你要好玩就得噶啦。我哋仲有只抄翻嚟嘅。左手抄右手，我哋有唔同嘅版本。啊，等于讲笑啫。 黐捻线，我觉得黐啦，已经去咗个就黐捻线。 你成日讲先咁讲啦，咁但系调翻转个就系、是，即系佢又唔系真系咁 care 嘅，就系你要谂下当初腾讯佢抄完拳头先啦啫，然后自己收 Q 埋拳头啫，结果咪出两个版本咯，外国一个版本，自己一个版本，有乜问题？即系中国系咁噶啦，咁啊， 中国有一个中国系咁啦，又有一个中国 啊，继续都系腾讯嘅游戏相关啊， 哇，腾讯咁旺 啊，咁佢咧就整部主机掌机出嚟， 裸眼 3D， 先唔讲呢个中国自主研发嘅游戏主机，即系历来大家都听过唔少噶啦。虽然啦，今次咧系作为咁多部所谓嘅自己中国研发自主电机最大嗰间，腾讯基本上冇得再大啦，全世界最大嘅游戏公司，净系市值嘅话，佢系全世界最大嘅游戏公司嚟噶嘛。虽然佢有好多业务唔系游戏嘅，所以有啲虚半啦，不过唔计呢啲嘢。总之今次终于有间大厂出嚟话要做部主机出嚟，佢讲 听就好似几靓，望起部主机都有模有样。但我一睇宣传片，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你唔好做大部啲，哇大捻到咧，成部 pad 咁啊，大佬！即系我 黐捻线屌啊！你真系嗰、那个唔怪你手指要有肌肉啦，大佬攞住部机咁啫，拎住咁重。 因为一开始我睇嗰阵时候就系、是，诶、欸、你啲 ABS 话咁细粒嘅，我第一个反应系咁，因为佢个产品图啊，即正常上一部机啊，但系一望佢拎上手。哇，应该大过 VU 十一寸 mon 啊，屌佢老母！ 咪系咯，十一寸 mon， 黐捻线咩？十一寸啊，即系你攞 iPad 咁大啊，大佬， 即系攞住部 iPad 拣嘢咩 ？iPad 上面整到个手掣，点会不如买 iPad 戆鸠都？ 咁、啊、但系佢就唔系净系部主机，唔系为一部手提主机嘅，佢仲有个主打嘅裸眼 3D。就我顶个谂法就系、是，喂大佬，你搞埋呢啲乜嘢？当初 3DS 裸眼 3D 嚟做卖点啦，最终佢都要自己收 Q 卖咗佢啦。即系我唔系讲 2DS 啊，即系佢最后尾都唔太提佢个你个裸眼 3D 能力，你有能力就放咗喺度，你要啊要唔要啊罢就噶啦，应该变咗半放弃状态噶啦。所以点解后尾都唔再讲呢样嘢，因为冇乜用啊嘛。虽然嗰个裸眼 3D 同呢个裸眼 3D 咧又唔太一样嘅。佢比较智能少少，因为佢系追踪你嘅视觉，做到令到你左右眼望到嘅嘢唔一样，就唔系好似老人咁整两层出嚟，令到再用偏光去令你睇得到嘅。咁理论上个效果会舒服好多，同埋会突好多嘅。 点都唔会舒服噶啦，今次。 哦，咁呢个另计，我系讲视觉上会舒服过当年 3DS， 因为当年 3DS， 我最少我自己都会啦，睇落去会晕嘅，会攰，会唔舒服咯，唔系晕咯，我唔知点形容嗰种感觉。你开过都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后尾佢出呢个新版本，New 3DS 嗰阵时啊，系有轻微改进咗呢样嘢，但系始终嗰个原理问题，所以会辛苦啲嘅。等于你而家睇，就算系 Wilson 部。业界最高噶啦，你睇佢啦，耐咗你都会觉得攰，都系一样原理咯。咁你要喺一部手机，可唔可以叫手机啊？呢部叫平板噶啦，老老实喺部平板上做啲咁嘅嘢，唔系好睇好咯，搞咁多嘢。不过如果你撇除呢一点，佢就一部好卵大部嘅变强叫做手提机，睇下点咯。你 Steam Deck 啊、Ali 啊嗰啲，我估系嗰啲嘅 fan 咯，比较接近系。 唉，真系唔知点讲。 就发款多多，因为近年真系自从 Steam Deck 开始系多咗好多拎上手嘅 PC 主机，我唔知算系好事定坏事咯。总之你咪姑且睇下咯。腾讯咁大间厂有几多固硬件出噶？我又冇印象喎。Spec 方面咧，佢用嘅系Luna Link 最新个200V 喺呢个 Ultra 系列，即、就、系、是、notebook 或者系类似嘅物体嚟讲，已经算系几高级噶啦。咁当然系32G 嘅 RAM 咯。呢件嘢卖出嚟唔过万都几难了。当然佢可以补贴你嘅，如果佢唔补贴你嘅状况之下，呢部嘢应该要过万先啱嘅。即系以呢部嘢嘅规格，佢搞咁多啲嘢咁啊。到底有几多人买单？我非常之大嘅打个问号，大大咁打个问号。除非你腾讯同我讲呢嚿嘅规格你卖到5000蚊，买唔买得系另一回事。最少佢一定蚀捻到个仆街。 我就知道戆鸠两字戆鸠， 条人 成由 size 睇已经系一个两个字戆鸠形容。 腾讯输得起，人家有的是钱。 咁系钱多事，有个出嚟唔涨，有冇钱多？ 咁啊， 好啦，跟住讲下呢个， 我哋咁多年嚟不断咁提起佢， 死唔断气， 冇死唔断气， 无人心慌，死唔断气。 即系当年由俾人撩到开花，到而家终于唔系最近啦，系整体评价升咗上去极度好评，即使呢个好评率80%-94%，95% 嗰以上嗰个叫压倒性好评。即系咧，当年俾人撩到啊，当年系压倒性劣评啊，最低嗰时系低到喺。包括埋嗰扎负评嘅状况之下，总体评价上升到极度好评，即系扣出要扣埋嗰扎负评。当年有好多人，当年扣完之后就放低咗，冇喐到佢啦嘛。就算后面评价点样回升都好，佢哋放咗喺度就放咗喺度。佢系攞住呢个 debuff 嘅状态之下，都攞到上去80%嘅极度好评，算系几劲噶啦。即系咁多年嚟，而且佢到呢一刻为止依然 keep 住更新，而且啲更新唔系鸠气你噶。有玩呢个咧，菲哥讲嘅就系，我已经原谅咗你噶啦，你唔使 keep 住免费更新到而家， 佢就嚟十年前啦，八年前噶嘛，2016年出噶嘛，呢八年嚟 keep 住免费新生噶，即系 算好嘢喎。 系啊，呢方面系算系好厉害噶，所以大家咁多年噶啦，佢又会系当年屌两朵开花，跟住慢慢改善个评价，咁样算系算系业界奇迹嚟噶啦。但凡我哋提到唔好话我哋嘅任何人喺游戏业界提到。一隻 game 出嗰陣時俾人屌到開花，後屘變翻好，就會攞 low base 出嚟做例子啊！但我只能講呢個例子點解前日攞俾人攞出嚟講，就係、是、因為絕無僅有嘅一個咯， 咪就係咯， 即係接近啲啊，咪2077咯。 有幾多遊戲肯堅持八年免費更新到好玩為止啊？ 即係咁啊嚇，咁啊跟住輪到Steam 相關嘅嘢，先講一個大家新市門喜聞樂見啲嘅嘢啦。 重點係。应该系木马版嘅，咁就系夜勤病冻remake 就喺就出宣版啦。咁之前电脑版出咗一段时间嘅 remake 版就，咁而家出宣版咧就应该会系步兵版嚟嘅。但系咧，根据之前我买呢条攻防嗰只咁嘅游戏嘅做法嚟讲咧，即系嗰只 L 版嘅 Pokemon 啊。嘅做法嚟讲咧，应该就咩？先买只木马版，然后你去另一个网站里面输入个code， 咁就俾免费 download 个 pad， 咁我用 pad update 佢。 嗯，即 都系呢个做法啫。 系做会唔会有就唔肯定噶，先讲，即系唔系老讽噶，但系佢最初提供个条件啦。 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唔系木马，边个仲要买佢啊？大佬，咁出只 game 出成年咯都。 因为佢做嗰间系 DMM 啊嘛，佢要守日本法律噶嘛。 但系想唔想海外买咯？ 就算唔喺日本出，佢有冇咧？真系唔知道。即系夜勤北美版，即系当年讲嗰只就有木马嘅。但系游戏睇情况咯，我唔肯定啊。即系虽然我对呢只嘢真系其实名作就名作，但我从来冇 high 过。 麻麻地啫，我亦都对佢画好靓，但系麻麻啲口味啫，唔系我性癖嘅 Pingu 嗰个范围里面嘅。 咁、嗯、 好啦，跟住咧就系、是、又系 Win 十一啦。 Win 十一呢个24x2版真系有冇咁多笔啊，大佬！即系我知道 Windows 次次大版本更新都一定会有镬嘅，但系，不过今次嘅元凶咧，应该系嗰扎反外挂问题。冇部分 Ubisoft 嘅游戏会启动唔到嘅，就主要都系一扎刺客教条同埋星球大战嗰只，除咗只阿凡达。问题应该系佢启动器防作弊呢方面嘅嘢卡叫咗，原因不明。暂时只有这个沙窝那边是有更新档，不过更新完之后虽然可以行，但是会慢了，应该它是为了避笔而有些东西去避开了它，纯粹应该是一个避笔的版本，不是执笔的版本。Windows 都算是，即毕竟算是大厂的游戏呢，它只有知道你有装这些有问题的 game， 它是直接不会推送个更新给你。以我地微软算是都算是负责的了，老老实实。你个 Windows 更新完有 software 咸喐呢，是佢有问题，但是佢唔可能包保你㗎嘛。最少唔会走去拱你去死啦。即你知 Windows 几咁催人更新啊，嗰啲嘢催人 upgrade 嗰啲手段几咁多，大家都知道㗎啦。即咁啊，不过就反正你唔好手贱走去手动更新呢就冇问题㗎啦。咁啊，如果你有装嗰架 game 的话，虽然我想你正常都不会玩好耐咧，玩够完咪 update 咯，即系翻 全够数咯，有个冇人在乎，我成日都系冇人在乎啊，呢个系。 仲有个意外地地有啲人在乎啦，唔系真系好多嘅，咁啊有当日本嘅 figure 厂举梦，以我所查到，应该同动画制作公司嗰个举梦系冇关系，撞名嘅啫，应该系啊，如果错咗话我听，咁佢就宣布就退出呢个 figure 事业。因为佢主力系其实系做玩具多啲，咁啊切得几急下，因为正常咧唔做，通常系做完手上嘅嘢先收皮噶嘛，但佢唔系，佢直接斩做紧嘅企划，我直接斩埋，咁啊关铺啊基连啊都有 figure 系因为咁而停咗嘅，接唔接到落去我都唔知道，因为你接figure 呢啲咁嘅嘢唔太可能会搵个第二档嘢去接你嘅，除非佢真系成个企划丢埋俾人。即系连埋嗰啲做到一半嘅 project， 搵人去接咗佢。如果唔系咧，应该会出唔到噶啦。虽然出少只都冇所谓啦。呢档嘢本身都唔系以精美见称嘅，佢做出嚟啲 figure 其实都几杂下噶，老老实实。所以但系点都有人影响到睇睇啦咁样。比较多人影响嘅其实系 V 咯，又系 V 咯。呢个礼拜哀鸿遍野啦。 唔紧要， 反而我唔系开到啲开到只嘅悲鸣，唔系我哋嘅问题。我哋冇唔拉更嘅。 一个礼拜先后地啊发沙叉，同埋后屘啊一个 EN 嗰边，我唔识，唔系好识读佢啊个名啊。FAUNA FUNA 唔识读就唔读啦。咁啊，先后宣布毕业，就有人又攞翻呢个嘢，就系、是。每一期都总要毕业一个人嘅，而家又已经开始一至六期，日本嗰边啦，全部各毕业咗一个。咁啊，两个嘅原因都系话因为路线不合，本人想做嘅 A， 公司想佢行 B。你话呢啲系咪必然咧？基本上肯定噶啦，即系老老实实。你且看且珍惜，你真系好少见啲 VTuber 可以玩到永远嘅。 唔好话咁一定系啦，屌表演行业边永远嘅嘢啫。 主要是因为呢行其实到偶像之类的都有咁嘅情况嘅，就系、是、佢开始嗰阵时可能系寂寂无名嘅，但系到佢上咗位，尤其是柯老，佢有个特点就系阿妈阿狗都红噶嘛。到佢红嘅时候咧，个世界就完全唔同咗啦。等于好多 YouTuber 当年寂寂无名嗰阵时，同后屘点解会同经纪人公司反台，就系、是、因为当初我冇人识嘅，你扶持我就系一回事，后屘到我红咗之后。就我有我想做嘅嘢，又或者系利益分配，又或者诸如此类嘅原因，当个立场唔同咗，咁我唔再系当年嗰个 small talk 呢度啦，我想做嘅嘢就会唔一样。公司系如果依然系行翻同一套，唔系个个都接受到噶嘛。有啲人就话哦，感恩你当年诶咁啊带我出嚟噶嘛。偶像圈，日本偶像圈系成日会听到咁嘅嘢，但系呢个世代越嚟越少啦。 喂，因为嗱有一样嘢就系、是。本身 VTuber 有呢个 market 一个好大的问题就是入场门槛好低，即系话你只要需要喺 Hollow 里面打响咗名堂，但系啲 fans 认得你把声，认得你 style 嘅话，你出位就系冇运，系唔难嘅。你唔似话传统艺人界，传统艺人界你上电视台，你话上综艺节目，你唔系几个大事务所，你谂都唔使谂。只要你上 YouTube 啫嘛，搵食。 即系你讲呢方面就系大粒鱼小粒控子啊，佢同经纪人公司嘈反咗啊，佢都冇好运行噶啦，都系夫妇经营噶啦。 咪就系咯，但问题就系 VTuber 就系当你最紧要就系太多例子就咩，出咗嚟搵食，依然搵到食，仲搵得唔错嘅，我几个都系啦。 即系三毛猫嗰啲特例嚟啊，佢本人问题呢个系。 佢离谱啫，唔系最经典啦，你睇下最经典就 K 三嚟而家几 hea。 即系你睇阿库亚嗰啲，毕完业之后可以自己话，唔再需要俾呢个员工可罗拉法，主要系去管呢、这个，应该就系佢个公司嘅制度本身系有啲问题嘅，即系佢管理艺人方式系有啲问题，即系所以先成日搞到话咩理念不合啊成，我真心相信佢哋系理念不合嘅，不过就系佢哋点样睇自己啊，即系人哋公司就睇你一个艺人咯。揸钱咯，喺你喺手上摇钱树咁样咯，但系佢有佢想做嘅嘢啊嘛，但系嗰啲嘢可能冇咁赚钱，公司就梗系唔想噶啦，即系呢方面，但系啲人话实会出问题啊，成个乜乜乜，即系你咪毕业咯，下一个继续嘅啫嘛，以佢呢个模式现在呢下，如果我系 Hololive， 我系冇必要去改变嘅，你咪毕业咯，关我咩事？即系等于啲经纪人公司捧红一个，佢走咗，就算佢退休好咩都好，咁咪捧下一个咯，反正。捧亲都红嘅，我而家捧着赚，咁当然呢啲心态唔系咁好嘅，但系我觉得我呢个系佢哋嘅心态嚟嘅咯。 啦，啲学老就系咁噶啦，踢成啲抌一脚。 好啊，咁啊，收皮又收皮啦，仲有一个就讲咗好耐噶啦。虽然都迟咗，本来话2024年嘅，而家就应该系有翻啲当初啊伴爱人工智障啊，当初话要毕业嗰阵时。有讲过，其实佢会想进个新企划成，佢唔系退出啊嘛，佢只不过话想专注佢新搞嗰嚿嘢，咁啊有暗示咗个，做个中国样暗示，总之就话我会翻嚟嘅，咁而家就又再强烈地暗示啦，可能系出年2月，即系呢档嘢咧，其实系几致力喺技术方面去搞，即系呢档嘢系一栋 I T 公司。而可能系一档艺人公司嚟，我已经讲咗好多次噶啦呢样嘢。咁可能佢会有啲新交作出嚟啦，咁啊睇一睇啦。咁啱喺呢个礼拜，咁啊既然睇到个集接嘅，咁我睇翻嗰个接完之后，准备要开翻噶啦。即系不过就咁多年啦都，咁啊睇佢点咯，等大家留意一下咯。如果 都几，我觉得算啦，又系个喺而家，我觉得系群魔乱舞嘅V2V 界里面， 即系唔再系佢一家独大噶啦，已经好耐噶啦。 而家。哇！而家已經唔係戰國時代，而家就咩啊？世紀末 VTuber 場，總之就咩啊？ 系人都走去逃，总之边个劲就边个赢咯，唔系就死因咗嗰种。唉，大佬，明石家抽到鱼就做 VTuber 死未？问你。 咁啊，讲个都几搞笑啊嘅嘢，即系我系先睇佢原 tweet， 之后再睇到佢去引翻个 tweet 嘅，即系睇。几搞笑啊！阿瑞芳大姐，即系佢本人咧，其实系真系非常之多各种各样传说啊！ 佢几虽然佢嗱，讲真，阿瑞芳咧，其实开黄腔喺度唔手软嘅，佢好适合，所以佢呢个其实我觉得唔意外嘅，呢、這个 系 他 系唔系主要系唔系佢本人主动噶嘛？ 佢知 啊，先讲咩先？ 简单就系咩？咁咧就系台湾夜市就喺度玩一掟飞镖嘅咁嘅嘢。 佢本来呢个嘢本身都几劲下噶啦，老实啊。佢掟飞镖去督爆啲气球，咁啊连成一线就会有奖励噶嘛。本来就系咁样嘅。 夜市嘅小游戏嗰类乜嘢啦。 本来正常咧好难玩赢到佢，攞嚟专呃细路钱噶嘛。佢系唔单止连到一条线，佢系俾七个飞镖俾你，嗰、那个嘢系六成六嘅，所以难度系非常高啊。你只有一次嘅用错机会。佢用六个飞镖，仲有最后一个噶。就已经打咗条线出嚟，仲要另外打得额外多咗一个出嚟。佢中间系一射，系射爆咗两个气球。即系呢啲嘢，就算特登都好难做到噶咯。本来就应该系纯粹就话，哦，好劲，随访啲传说都唔止一个噶啦。呢啲咁啊，呢个其中一个都本身都可以噶啦。 啊，呢个唔系重点。重点系诶咁样即系个回应就话，随访即太会射了吧？咁就阿随访将即系译做成咩？瑞芳姐嘅射精好擅长，太厉害啦！ 因为呢个 Twitter 上面系有翻译嘅，系你如果佢贴文嗰个文字唔系你本身用紧嘅文字嘅话咧，佢系有个掣俾你去翻译做你本身嘅文字。问题就系呢嚿嘢唔知点解咧，喺 Google 入边行紧好地地，即系有 Google 有个网页可以做翻译噶嘛，喺入边好地地啊，唔知点解喺 Twitter 上面特别多问题啊，因为嗰个系接 API 嘅。 因为最紧要就系、是，其实 X 入边嗰个都系用紧 Google API， 都系 Google 翻译嘅啫嘛。 嗰系啊，嗰个都系 Google 噶， 同一句啊嘛。 但系同一句嘢咧，你掟落网页版嗰个咧，翻译出嚟嘅嘢唔一样噶，唔知点解呢嚿嘢个笔都几多下嘅，唔知算唔算系笔嚟啊？即系嗱，呢个嘅误译咧，算系loose in translation咯。唔系真系个笔嚟嘅，即系但佢 Twitter 上面嘅 Google 系好多笔嘅。 不过真嘅呢句说话就等于我喺喺下面回应就系、是、佢其实冇错噶，只不过系咁讲就系唔系翻译嘅问题，系喺台湾写一条写嘅人系好有问题。 咩呢种算系佢？我觉得本人系冇意开黄腔噶。 系佢本应系。嗰、那个中文翻译太系原本中文嗰句嘢太有问题嘅啫，我 瑞芳姐太会射了吧？跟住后面嗰啲感叹我唔计啦。本句嘢本身系原句笑录噶，句嘢本身其实唔会有咩误会啊。问题就系佢唔识中文噶嘛，咁咪好自然地揿咗个翻译睇日文系点咯。但系睇完日文就系佢个射就变咗做射精个射， 系啦。 你话错又唔可以错嘅， 系啊？咩应该就系、是。中文的写法太迷糊，误导了翻译。依亦都系点解就咩？点解而家仲系好需要正式翻译？就系、是、靠 Google Translate 好多古灵精怪出现。 呢句嘢如果掟落去 Google Translate 嘅网页嘅话咧，都系错嘅。不过就唔系呢个方面系错，咁我就唔知点解你要咁样咯。 算啦，呢个就冇理啦。 然后最惨系本人巡回制。即系阿瑞芳，因为佢系用 QT 啊嘛，所以理论上佢会收到通知嘅。佢系睇完之后。咩方法？佢仲要系 cap 翻译完之后，啲乜鸠翻译嚟啊？类似咁样嘅反应啦吓，结果就本来已经系传得够多嘅，就传到四围都系了。即系佢本人咧就犯惯咗系类似咁嘅传说噶啦，即系包括嗰啲入去女厕俾阿婶叫佢去男厕啊，即系各种各样嘅方传说系非常之多嘅啊。 佢系好多传说嘅，呢样嘢就唔使讲啦。 即系重点系佢本人都过啊。都不过是十万级的曝光的，但是呢那个刚刚讲的那句是千万级的个曝光数。即是大 家你笑，即是我当笑料看看啦。 咁当然是笑料啦，不然威严还怎样，还能怎样，你觉得他真的会射精啊？ 不敢讲瑞芳大姐的东西，唉。反而佢有啊，佢当年啊喺电台开黄腔啊，都去到传说级噶啦。 啊咁啊，跟住都系一个国际级嘅笑话嚟嘅，即系 澳洲16岁下禁止上 SNS。 咁啊，呢样嘢可以分两样嘢嚟睇嘅。 咁第一就系、是、其实我啲人话啊，点咁严重啊，搞到咁严格。其实咧，以我认知中啊，所有 SNS 入边咧，俾13岁以下嘅人用嘅，即系13岁以下当系儿童啦，冇噶。咪包括 Twitter 啊、Facebook 啊，大家识嗰扎啦，全部要求你13岁以上，主要系避开责任嘅条款嚟啊。即系话咗话明唔俾儿童用嘅，所有同儿童相关嘅嘢唔好管到我度。 而大家知道一定系会用嘅，所以嘥紧气嘅。 诶、咁啊 ，Twitter 我哋成日提到噶啦，有啲人因为各种各样嘅理由喺自己生日度填咗唔足13岁，结果俾人 ban 啦，咁各种样各样都有嗰个情况，我哋都讲过唔少噶啦。所以佢只不过系将原本嘅门槛13岁再提高3年，系咪好严格咧？我又唔系觉得真系好严格。当然啦，系咪13岁以下完全唔俾人用 SNS 系咪一件好事咧？都可以商榷下嘅，即系等于嗰啲咩青少年唔准打机嗰啲乜嘢，你系咪禁止佢？一味禁止佢就 OK 咧？即系废话嚟嘅。佢、呢个世界够唔俾18岁以下嘅睇咸片咯？一样嘢，一样意思嘅啫嘛。呢啲系禁到嘅咩？而且佢为咗避免侵犯私隐啊，剩嗰啲嘢咧，仲要话你唔可以强迫佢去俾啲年龄验证嗰啲嘢啊，又调翻转又唔可以去收集资料太多喎。咁你点确定佢系超过16岁啊？自我申报咪同嗰啲18禁一样意思咯，同冇分别噶。结果又引起好多各方面嘅讨论啦，正反双方都有啊，同我哋呢啲老坑已经冇咩关系噶啦。我觉得就系唔够清嘅人用 SNS， 你系要保护佢嘅，但系方法唔系一刀切禁止佢咯。你禁叫咗佢，咪同中国嗰啲禁一限游令一样咯。佢咪再翻墙下城咯。你要 唔紧要， 即系。 呢、这个问题从来都唔系呢个问题，呢、这个戆鸠嘢，日本人试过，又俾人笑到再度嘅。 即系而且调翻转讲啦，咁你啲家长就系用个细路啲相，就系贴上 SNS， 大家知啦。即系我哋呢个年纪差唔多，已经系会有啲同龄嘅人，成天就系晒啲。你睇我 B B 有冇基因突变啊？喂，大佬你两公婆个样都咁普通，你点解会觉得你个仔会靓女噶？个仔会靓女，算啦。即系 唔好讨论呢个问题。 即系。呢啲问题，即系你真系越管，只会越多问题。你咪烂管佢哋啦，大佬！你真系要讲嘅，我哋咪辅导下啲青少年上网啊，诸如此类嗰啲教育问题咯。即系呢啲嘢，不过少咗啲，再讲就好远啦。即系好啦，咁啊，终须到你嘅，今次轮到微软啦。呢、这个 FTC 又对佢查反垄断调查，原因就系因为佢个云端业务相关。就绑嘢绑得太多，即系捆绑式销售啊！即系佢本家嗰个云端嗰、那个嗰、那个系 A 字头嗰档啊！ 差唔多买任何 Windows 嘢，都照塞够俾你嘅去到。 同呢个 Microsoft 365同呢个佢个 OpenAI 嗰嚿嘢个债系全部绑埋晒一齐，咁就话佢咁样系涉及垄断。我谂紧就系、是、喂大佬，佢到云端个市占率输 Amazon 一折嘅。大字咯，老老实实，即系佢几讲垄断几捻事轮到佢啊！ 不过有啲唔同嘅，因为三六唔系真系叫做咩？实际上我哋接触到多嘛。 佢主要系个咁样捆绑式销售系有利用佢某一个圈入边嘅垄断地位去拉抬其他嘢，属于反竞争法嘅其中一种行为。咁而家就话要查佢，我觉得你查完你都系吹佢唔够账噶，老老实实。 算吧， 不过就叫做咁，既然另外两档都被人查紧咯，点解又嚟话你反嘅？咁先公平啊嘛。虽然我觉得最终都系三档都查唔到嘅，又会有啲当年嗰啲咩拆局强制拆开嗰啲嘢咧，即系我哋上个礼拜都讲紧啦 ，Google 嘅情况一样嘅啫嘛，唔太可能就会真成到事啊！成到事我真系话你叻咯，我只能讲咁多年咯，已经好多年冇呢啲咁嘅新闻出现噶啦。真系拆成功咗嘅新闻啦，一路都系我查下你啊，如何那样，但系不你咪入罚钱， 查完就不了了之，四个字不了了之。 所以就咁咯，咁啊好咯，咁啊有关呢个马斯克咁呢个礼拜又搞啲咩新闻咧？我哋专题再讲。 本周的马斯克， 嗯， 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到此为止啦，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